easy, easy, easy, easy.

献个伤心的理由，你献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陪你我 会与你分离，凄绝的戏。

水晶。你窗边的陌生眼睛，残酷地说明，内心的爱比不上初当的惋惜。你的多情注满我的爱情，黑了我的命，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来灰烬、啊、你的绝情注满所有爱情，好梦一下子清醒，感情像个闹钟按下就 都变形。

是真的，真是假的，没什么。